间快乐无界限 ，TIDA 精彩大有不同 ，TIDA 零七款全新上市，东风日产腾飞零七至诚聚会， 锵锵三人行，今天很高兴啊，这个请到了刘老师。刘索拉慕名已久啊，真是，这不是瞎夸。 听到叫刘老师习惯吗？ 习惯，太习惯了。 你真是老师啊。 小孩不是、那个小孩如果想跟你有一个距离，或者说是新见的人想跟你有个距离，想然后就对你嘲讽的意思就是老师。 是吗？你这么理解吗？那我该叫你什么呢？ 叫刘索拉。 叫刘索拉。 其实我喜欢这个名字，听上去就是音乐家。 他的名字很容易叫。 对，刘索拉。我最早知道这个名字还是写的小说嘛。这个你别无选择。哎，那个时候好像正是我高考前后，提供给我一个对大学生活的想象。我说真好玩，这么一帮疯子在一块儿，哎，挺有意思。徐老师，你是什么时候的大学生？ 我是怎么来说哈，我比第一届高考还早一点。 怎么这还有比第一届高考？七七， 就是七七节，七七节不是恢复高考嘛？ 嗯， 我在这之前在讲来话很复杂了。我那个时候读的叫七二幺大学，这个所以那个有次王小明跟我说，这些词汇要入词典。 嗯， 知道听过七二幺大学吗？ 文革中间的， 文革时候毛主席发过一段指示， 对， 我看大学还是要办的，我主要指的是理工科大学还要办。毛主席有一段指示，这段指示7月21号发布的。那以后文革后期呢，就办了一个，其实就类似于工农兵大学生。 我知道这个，我差点 七二幺大学， 我差点也变成这个。中间我也去考过这工农兵学员的音乐学院。就是你说的这一期，我差点也就变成他们这波。 所以啊，你像我跟刘老师学音乐，我那天看到他在那个音乐学院讲的那个稿子哈，真是有意思。就是咱们不懂，就是我觉得你这个外行能懂。我一看呢、比如说唐璜、莫扎特做的那个音乐，通常按说是唐璜是个登徒子嘛，好像是这个挺干嘛调戏妇女什么的，按说妇女呢在道德上应该是对他贬斥的，可是说他这个音乐呢，当这个妇女受到唐璜引诱的时候，突然有一段非常柔美的东西，哎，这个东西反映了莫扎特对于这种行为的某种看法。 对， 哎，我觉得真有意思，好像说是人的这种本能啊，唐璜是个很典型的这种形象嘛。但是你跟音乐学院的学生讲这个，他们会给你提什么问题呢？ 他们提了个，他们的反应非常强烈，而且都大家都特别认真听，但是最后有的时候小孩就会提这种特别小孩的问题，就是非常幼稚的问题，比如说老师你讲的这情欲是和三级片是有什么啊，是怎么联系啊，是不是就是三级片啊，所以呢小孩们就会提这样的问题。后来我想呢，可能他们关于这种情欲教育很少，就是说也许色情的教育有啊，或者说爱情的教育也有一些，就是说色情爱情他们是给分开的，就是然后中间这个情欲这东西就是很少在说，或者说比如说情欲和创作，情欲和你的在社会上做事情的这种反应，或者是所有的这个联系。因为我讲的不是光是就是性是吧，我讲的是这人的情，其实这个情欲是一个包括很多的情，人要有性情，活的要有性情，其实这很重要。 艺术创作上也是一个能量， 不光是艺术创作，哪怕就是说你做别的东西，人要有性情是吧。 对， 一个人就比如说你自人姿势好看，它也是一个就是一种性情。 那时候80年代那些大学生的时候喜欢读的，比方跟性有关的，Lady Chatterley's Lover， 那个查特里夫人的情人啦， 查特莱夫人， 金瓶梅啦，什么，既不是当爱情小说看，也不是当色情读物看，是在中间找一个他。可是现在学校真的不行，你像最近那个香港中大的一个风波闹得那么大的， 对， 就是这样，就现在香港的学生现在他受主流传媒的影响，他搞得像。就是像那些杂志的风月版这样，而自己还不觉得，就是说他没有那个探索的那个劲，这是很不一样，就是什么道理？ 我现在觉得就是我跟现在的大学生有一些接触哈，你要说是情欲，他实际上他在性行为方面啊，太解放了，就是不得跟多少人上过床了， 但是不是一回事， 但是对，但是他好像你又觉得他很幼稚，对性欲啊，对情欲啊，他不大想。但是他照样可以发生这种行为。 其实这个是国外也这样，我记得就是你看老一代的人说性交是make love 是吧， Make Love 啊 ，Make Love。但是呢，后来我就记得我在国外的时候，我这一代的国外的年轻人已经很讨厌这词儿 Make Love。 为什么呢？ 这个就是。对不起，然后因为那就是这你们到时候得删了吧，是，然后就是说那我就是白说了嘛，然后就是 fancy 就这种哈，来这特酷，就是来这然后呢，但是你要说 make love 就觉得这人真老套的，还做爱，就是这种咱们做爱咱们就干去吧，就是fancy let's。 你觉得现在外国的这个男女大学生他会这么看性吗？ 现在他是故意，但其实他也有情在里头，但只不过他用词的话他就不想再用老词了，就比如说他不想用这种什么 sweetheart 什么 making love 这种就是老词儿，然后呢 他新的 词儿就是咱们就干一下，这没什么，就意思就是说没，这不代表什么，不要以这个干一场就以为是咱俩非得怎么着了，你不要以为这个。而且我觉得就是说国内现在是对这是混乱的，比如说哈，其实这很重要，对一个尤其对女孩来说啊，就是在国外的这个年轻人的整个感觉就是你选择你跟谁在一块儿，你今天是不是要跟谁在一块儿，是吧，你选择，你不愿意你就走啊，咱们大家分开，两边不愿意或者是就不合适算，这不算，这不是象征说咱俩非得吊着一辈子或者我亏了。但是中国的女孩有的时候会觉得我怎么亏大发了，就是我现身现大了，所以这个其实还是把自己搁在一个特别低的一个 叫以身相许。那男的一听到他是以身相许就怕了。 我觉得现在有些女孩子，你说她对性是什么态度，她实际上是完全是目标明确，反而没有我们那么多犹豫。比如说傍大款，傍的就是你，上去就坐你腿上。你知道现在四五十岁的人，他都不知道该怎么打交道了，你知道吗？ 真的， 对，他还觉得像咱们当年说的泡妞啊、细果，还现在不这样了，人家要对你有所欲求，直接就坐你腿上了，都是这种直来直去。但是这个性对他来说就是不是个什么享受或者不享受，是个达到目的的一个手段。而他在这么想的时候，他没有任何咱们所谓的道德负担。挺有意思， 他怎么上其实没关系，主要是他就像他刚才讲的，他有没有带着这个目的，如果他是为了他自己高兴， 对， 我老子愿意， 我要干，那也什么呢，然后明天拜拜，是吧， 对对对， 我把你给解决了，那他很高兴， 也挺酷的。 但是说如果呢，他想着我跟你一下以后你下次得给我上一个节目之类的话，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。 那就好了， 他已经机会来了。 咱们先去一下广告，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。4006000028，咱本来说高考呢哈，一扯情欲，你为什么对情欲这么样的感兴趣呢？ 其实我想是因为呢，我也不是想把这个，比如说这演讲稿子给所有大学生讲，因为其实是针对音乐学院的学生，或者比如说美术学院，就是搞艺术创作的，因为我情欲和创作力是连在一起的，就是因为你其实创作的过程是情欲的一种发挥的过程。 创作的过程就是情欲发挥的过程， 是啊， 咱情欲发挥了没创作就浪费了，听懂了没有？ 就是能量啊， 就是如果你不要创作，你 就 整天 男人 就 是俗啊， 不，你整天泡在情欲里，你就在创作呀， 这也算创作？ 你在创作生活呀， 安慰， 这在创作生活，因为其实昨天小孩给我有一个孩子提出来也挺有意思的一个话题，说那你老师你给我怎么解释？高更说他宁可呼吸不愿意创作，其实这是一个很深的说法。就是高更说这个呼吸和创作，那个呼吸本身你怎么呼吸，你能会不会呼吸，你懂不懂呼吸，这个就是才创作。这是为什么我们比如说呼吸和呼吸是不一样的，平时咱们说话是一种呼吸，唱歌是一种呼吸，平时没事白浪费说废话是一种呼吸，然后或者没事干 该付什么心的时候也 然后对呀，没错，你做爱的时候是一种呼吸，然后呢打坐的时候是另外一种呼吸啊，然后做这个唱经的时候，唱这个 Om 就是所谓这个是佛教宗教里头那个 Om 是另外一个呼吸。 我前两年来北京啊，王蒙跟我说，刘索拉把我找去听一个什么音乐，说是爵士乐，跟跳大绳似的。 是不是有这样的回事？那怎么呼吸啊？ 我听过他的、这个、 那也是呼吸啊， 我听过他的音乐， 把王蒙给 他的这种就是这种即兴的这种演唱啊，这种我觉得确实跟内在的某种能量啊，或者我们通常说的潜意识啊、无意识啊有关。而且那个时候我看你那个书，我就有一个印象，我很同意，就是说艺术创作或者说表达的东西啊，跟身体有关。我们通常很多时候讲理论、 哦、原来身体写作你那时候就开始了轮不到魏慧他们了。 我跟你说，今年我们这个主持人你说话你今天会说成个什么样，跟你的呼吸跟你的身体有关系，当然有关系了。对，最近性能量一直憋着呢，这么能说了。 说多了 不是，按理说你要是做这玩意儿做多了，你说多了你回家就没劲儿了。 没错， 他这两天在抱怨。 完全，我跟你讲，这我为什么我可以验证他呀？比如说这两天录像，每次录像完了，我都一直郁闷到天黑。就是这个情绪啊。它跟个能量似的，你这么发作出去就下来，而且呢，平常生活中 好了好了，知道人家女孩子原谅你了。 对对对， 哎，你看这特逗，我想起来就在国外吧。一般的来说，你看摇滚音乐家哈，都特疯在台上。 对， 然后 哎，我总觉得他们是有毒品。在帮助啊，他这么疯疯癫癫的。 这是一件事儿，就是说这分着说啊，你要上台的话是不能吸毒的，这是我们的这个行里的规矩，就是说你下台以后干嘛都行。因为你上台以后呢，你要是如果有吸毒或者什么喝醉了或者什么的，你找不着感觉。 就是、可是他精神怎么受得了？你看他这样跳跳跳跳跳。 不是，因为这个音乐本身是毒品，像他说的，音乐本身已经让你很高了，你不能再加高，你再加高加任何东西让你高，你拍了就错了。你就 可能会失控， 你失控以后别人怎么办？因为这音乐是和集体合作， 商业行为 不是商业行为，它是合作行为，它不是商业行为，合作才出一个好声音。所以呢，如果你失控了，你以为这样特别好，别的人就能听出来说这不对，我们没法闹了。所以这是一个规矩，你上台之前绝对不许有这个，因为音乐本身已经很让你很高了。音乐声 我的问题，我一直看到他们那疯疯癫癫的样子，我以为是药性 发作。没有，不是，而且音乐本身，尤其现在这个贝斯特重的这种声音啊，它本身和毒品的能量一样，就这个声哐一起来，你的汗毛孔全打开。 对，音乐就能让人嗨。 我听过有重的音乐，那个贝斯打的你就像按摩一样。 对， 没错， 感觉就是有人在帮你按摩。 而且这时候你就希望你更声更大，声更大，汗毛孔再张开再张开，你观众都觉得要发疯，跟着发疯。那这个我就要说什么呢？就是说，往往这个结果是什么？回家以后就惨了。就是，所以你看，好多搞这样的音乐人在台上特酷、特漂亮、特风光， 生活也不能腐化， 基本上就高完了，就是能量全在那儿完了，回家歇了， 能活一口气， 回家歇了。你经常听老婆抱怨吧，说怎么找这么迷人回家了， 还下面那么多歌迷在那里， 对对对， 所以他很难满足他们。 其实全都发泄了在这场上，这种音乐它的声音特别大。然后相反的，古典音乐家呢，因为古典音乐是非常有控制的，憋死了。古典音乐家他集体出来以后，声音要控制，尤其演奏巴哈什么的这种古代音乐，声音要控制的特别好。所以这往往演奏家其实憋死了，就是他那个根本你不能说随便啊就这么发出来，他要特别控制声音，特别好，而全是小声音，表示这种控制，它显示着一种特别美的控制。完了以后，古典音乐家就疯了， 对对对， 一个个的。古典音乐家是生活上最浪漫的，其实。 哦， 就是说最疯的， 台上 太憋了。 今天这节目以后呢，很多女孩子呢， 教授们都是疯子，其实在生活上是不是？ 哦， 大学教授 平常都憋的， 平时你的工作就 平常都憋的， 工作太无聊了。 徐老师的私生活这个有限制， 不，现在只能靠手机来叫人家挖一下。 但是像这种东西，该如何评价呢？就比如说。你的好坏， 这是创造力， 对啊， 咱们就说，就胡说八道，说回来，所以这个就是情欲和创造力，这是能量，就是说艺术品，我就是、 能量守恒定律， 这是能量啊，在艺术品里的发挥。就是说它其实是各种各样的，比如说控制是一种能量，比如古典音乐的控制，还有这种宗教音乐的呼吸，比如、这种呼吸它又是一种能量。 但是那些能量特别大的，常常听说是画家而不是音乐家，对不对？ 没错， 那些男的画家都是各个生活腐化，对不对？ 咱们现在谈，你说是谈情欲和创作力，还是生活腐化？你看， 看在别人眼里就是生活腐化。 徐老师看样子最有感兴趣的是生活腐化问题。 不是，我最有感兴趣的是情欲就是创作。 大学教授。 不是，这个我还真跟他学很多东西。嗯，对，因为呢，他给腐化找到了解释。不是开玩笑啊，我就说我看你讲这个弹簧，嗯，我就意识到呢，他说这个莫扎特。哎，在这么一个音乐里，在当时的这个社会环境下，道德规限下，实际上呢，他在他的音乐里，你要注意听啊，能表现出艺术家对于这种自然生命的一种赞颂。嗯，比如说，一般我们讲弹簧这种，就是花花公子嘛，你不就是道德败坏吗？ 从来都是英雄， 可是啊， 从来都是被歌颂。 语境不一样，真的。你比如说，你要跟街头老太太去讨论，那就是生活腐化了。嗯，但是呢， 他知道弹簧。 他知道西门庆吗？ 你把唐王跟西门庆搞在一起。 我的意思是说啊，很多时候他表达的东西就是说，这个艺术家要创作的这个要依赖于什么？比如说，我们不是给艺术家生活腐化找辙，而是客观的分析啊，人心里就这么一股能量。他有些时候，你比如说，这个喜新厌旧，或者说是甚至是不断的，甚至他们说爱因斯坦都花的厉害，但是人家先慢慢讲啊。有所创造的人，他就得不断追求新的。 哎，咱们得反过来说，就是说男的花，女的也得这样。 啊，对， 女的也 得。因为我在音乐学院，小孩们就也给我提出来说，那这个彻底这不是对女性的一种蔑视吗？就好像男的一上，女的就都软了。就这意思，就是说，好像为人男的出来意思，就是男的一攻击女的就都投降。他说，那这个女人，我说其实你不要光看这是男人的一个问题，这是女人一样，你要把它平等的看。就是说女人也应该有自己的一种进攻性，或者有一种选择性，在性上，在情欲上。 这很同意。不过按照你这个说法呢，我替立刻倒不是想到教授，我就想到我们领导干部。我们领导干部就更严肃了，开会呢就更认真了。嗯，现在而且规定他们又不能包二奶，对不对？就违反党纪的。按他那个说法，那不能量就更没地方去了。 所以领导干部就拼命的要做好政治工作，为人民服务，多为人民想，就是这能量就出来了。对，啊，这是创作，他要拼命的救灾，去为老百姓想，老开会，老做点好事，其实能量就出去了。 但是你知道他这个观点呢？ 说的远， 没错没错。所以领导干部他这个多吃多占呢，往往一找几十个，咱有时候看新闻觉得不可思议，他找100多个， 就是开会发言太闷了。 对，他就说这个憋太大了，他不是，这就是，对，我就说正事儿，我跟你说， 说正事儿， 我就说，我想起啊，照他这个，你要照咱们另一位女嘉宾郑佩芳的观点，嗯，就是说，你要是在中国社会里，男女平等，女人也可以有性的这种寻求啊，一般会有一种观点，就是说吃亏吗？你要鼓励女孩子这么干，女孩子不吃亏了。 就是这个是错误的，就是你不吃亏啊，你占便宜了。 那咱们这社会一般还都觉得 你一定要想你占便宜了，占多大便宜啊？其实这个东西男女的关系其实是男的在牺牲啊， 男的比较累， 男的累啊，其女的享受啊，这个其实是占便宜啊。你要这么想的话，这个其实 好，这不是跟我们站在一个立场了吗？捐出精华的全是我们的力气活儿。锵锵三人行，广告之后见。这刘索拉呀，真的是不叫他老师了，我估计他得把某些观众给吓着，是吧？但是咱们要能够接受，其实我觉得真是可以向他学习很多。哦，哎，你的这个思想转变是怎么来的？你本来也是个普通的中国女子嘛，生活在这样的一个道德环境下，从小的这个教育，你怎么实现了这个观念上的很多转变呢？ 这个就是叫自我反省啊，因为普通的女孩，我长大的过程跟所有女孩是一样的。刚开始你老觉得好像谁把你背叛了，你怎么吃亏了，你怎么现身了？我以前也有这个，但是这个不好，我不喜欢活在就是说感情关系里永远活在埋怨中，永远因为你自己不主动，或者说你哪怕主动了，然后你主动就觉得这个人呢，就是说经常在爱情中间，有的时候尤其是女孩啊，觉得自己付出了就觉得自己要有代价的，要有报 要有回报， 要有回报， 但无意识当中把自己当做商品， 其实不好。就是说哪怕感情也是一样，感情也不需要回报，因为你爱一个人这是享受，你已经享受这过程了，你不要想着我爱他他必须爱我，没那个事儿。 但是恰恰他这样，他我不知道，我没得到他允许了，但是我觉得他爱得很好啊。 我们第一次见面是88年在香港开会， 嗯， 对不对？ 嗯， 可是港大就有个教授惊为天人，之后就一直追他，一直到现在。你看20年爱情，他那个， 说一套， 而当时我们见面的时候，他那段爱情还没开始了吧？对不对？那是88年我们开会， 刚刚开始， 就港大会议组织者啊，看到来了个你别无选择的一个作家，他就别无选择了， 是不是？理论上的巨人，行动上的矮子？ 没有啊，他行动的也很好。 就是，你说谁？我呀？ 对呀、啊， 嗯， 性追求啊？ 不，那当然就是说。不，我不想多说，我不是我没那么傻，我不能再说我自己啊，我没那么傻， 这 不是电视啊，咱们说别的人，不能说我，把我事儿搁一边。 请律师操作，请律师操作。 啊，讲别人，你讲别的女同学。 啊，对，就是我在说这个感情上是这样的，就是说它是一个平等的，就我也是作为一个女人，反省了这么多年，去再明白好多这样的事情。而且所以呢，就是说我觉得就是说到最后你选择你和谁在一块儿，或者你选择今天和谁在一块儿，或者永远和谁在一块儿，是你自己的选择，这不是说一个 交易、 嗯、啊。 不，但有一个前提就是说很多女的她把感情跟生存的需要混合在一起，她自己都不分，这个就是一个大问题。 那这个是一种就是说没辙的一种东西。那另外还有另外一种所谓高尚感情也是有问号的，比如说我们碰到一些女孩子，她的确实是高尚感情，她爱一个艺术家，我也收到这样的女孩给我来信说，我爱一个艺术家，我对她全付出了，因为我是一个商人，我给她买所有东西，然后呢，但是她一年只给我买了一束花。比如说我收到过这样的来信，问我怎么判断， 女的给那个男的买所有的东西， 对，然后男的一年只给她买了一束花，什么都没买 了吗？ 对，你看你这个观念是错的。我给她的回答就说，你愿意啊，你享受了， 你给她花钱不心疼，那就叫爱啊。 这个你爱她吗？不是，你爱她，她是个艺术家吗？她是个艺术家，她没钱。如果你要是想找一个同样的跟你要送礼给你什么的，那你不要找一个艺术家。你如果找一个艺术家，他是对你这样的话， 就得找。 那你要爱他那一段时间。当然了，如果你要是跟他吹，他说我觉得你吹，那你吹，他说那我又觉得亏了，我现身了，那你不能觉得你。